样的语法，却听不懂彼此的话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，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据财政部消息，中央财政今年将安排109亿元支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。目前全国有665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惠及130万乡村教师。今年养老金上调开始落地，目前上海已经率先公布养老金的调整方案，并于5月5日发放到位。按照人社部的要求，各地要于5月31日前将调整方案报入人社部，财政部审批后抓紧组织实施，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9日发布消息称，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2017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的资格审查工作结束，共有1.2万余名考生进入面试。今年的调剂共有24个部门、11个直属机构系统拿出了4127个计划，较去年有所增加。4月中旬以来，国际油价一路走跌。继 WTI 原油期货之后，5月4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也失守$50每桶的关口。本计价周期内，一揽子原油变化率负向的横度持续扩大。5月11日20:40，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将迎来一次较大幅度的下调，预计每吨下调210到240元，折合每升下调0.15元以上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靠着轻柔的旋律，静柔的细细的记忆，慢慢溢满心间，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，如一张张光盘，一旦精心的读取，就会清晰的显现。带上耳朵去旅行，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酸北。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份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飞103.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飞103.3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。 我曾经孤独的要曾经是谁的快乐，在上面摆荡，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，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。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，发现一路上一路盛开繁华，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，来到了陌生的霓虹生涯。你不说不回头，不必害怕，我的幸福你

会害怕，害怕世界天天变化，忘掉结束说过的话。我在心底保护他，永远活得不一样。他仿佛有点累，他好像祈求一点安慰。有谁看见他？有谁相信他的真假？要不是脸上写满泪水，有谁会在乎一个女孩无依无靠？有谁关心她？有谁关心她的梦想？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，要用我一生反反复复亲吻她。我用眼神说服他，欢乐太少，我用生命照顾他，没有了明天，也要用心体会今天。有谁相信他？有谁相信他的真假？要不是脸上写满泪水，有谁会在乎一个女孩无依无靠？有谁关心她？有谁关心她的梦想？我已经做好所有准备，要用我一生反反复复亲吻她。 我的手，我几乎窒息，忘记我需要。

这个生活当中呢，每个人都会有乐观的心态，每个人也会有悲观的现状，可事实呢，往往我们只能够看到乐观的一面，却无视悲观的真实。从来没有人喜欢过悲观，也没有人能够忍受悲观，这就是一种人生，你说呢？ 风往哪里吹，吹到海角天涯之巅，究竟为了谁，为谁在留恋？云往哪里飞，飞过千山万水之巅，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？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黎明的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。等待你誓言的我，既然要追寻，又何必后悔，天上一点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缘轻愁，过往云烟，怎奈风一起，山河日夜变。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，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，我沉睡到永远。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。等待了你誓言了我，既然要追寻，又何必后悔，天上一点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失去一天，却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，不一会一天，再再也无法共婵娟。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。等待了你誓言了我，既然要追寻，我何必后悔，天上一点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

在还开一眼，你纯真的容颜，我悄悄把心放在你床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如果这爱也对你是一种报复，你不给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痛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。说走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还忍不住，我好想哭，想起我坚强的坚强祝福，我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 人生这一部大戏呢，一旦拉开帷幕，不管你如何怯场，都得演到戏的结尾。戏中我们爱犯一个错误，就是总把希望寄予明天，却常常错过了今天。过去不会重来，未来也是无法预知的，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不要让今天成为明天的遗憾。人生是没有预演的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呢，都应该是弥足珍贵的，你说呢？ 对的人可能会在错的时间去敲你的门，错的人却可能是你一生最难忘的人，陌生人也许会变成最亲密的爱人，别以为不可能，什么都有可能，在这一场旅程。而天真让我们有勇气承担所有不完整，而伤痕是为谁奋不顾身留下的图腾。当太多的轰轰烈烈危机问了神，才知道想要的是安稳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没有谁注定要孤单过一生，我们都渴望能拥有简简单单的安稳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只是难免有些牺牲，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。 间被彼此亲吻。如果命运注定的还是必须要发生，我也会坦然的去完成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我知道想要的未必会发生，也许只是挥霍青春给的那一份单纯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只是难免有些牺牲，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。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，只是难免有些牺牲，也只是幸福必经的旅程。 Thank you.

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浅浅，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如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。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一池天，也能让生命再蔓延，也再蔓延。在这安静美好的世界，有无声的力量让我感觉温暖，那些晴朗的轻盈的生命啊，润物细无声滋润着我心田。在单纯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歌词却从未寂寞的卷子烂，也像灿烂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浅浅，深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那如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。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一池天，也能让生命再蔓延，哦，再蔓延。在这安静美好的世界，有无声的力量让我感觉温暖，那些晴朗的清明的生命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自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以来，居阳镇作为全市核心创建区，勇挑重担，积极作为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，确保美丽乡村建设各项工作扎实推进，高效实施。高个庄村是居阳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中成效显著的村街之一。走进高个庄村，一株株绿化苗木，一条条干净整洁的街道，一排排整齐的民居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，彰显着美丽乡村建设的盈盈硕果给村街带来的新变化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，居阳镇以三必建、三必查、三必晒的三个三为机制，综合镇村实际，明确了镇村重点工程项目负责人。项目负责人每天上午深入到工地与施工监理单位见面，及时掌握进度和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特别是在推进气带煤、环保治理方面实现了统筹推进。陈各庄、蓝各庄等村街的气带煤与美丽乡村工程实现无缝对接、交叉施工、同步推进，有效避免了工程二次污染、重复施工等现象，赢得了群众认可。

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引领三三我们都为体谅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和你的好朋友都好到什么程度。这时候看到奔跑在12号的蚂蚁说，高中的时候呢，我们10个哥们儿，8个男的2个女的，我们关系特别铁，简直就是团伙。男生之间呢，无论怎么闹都可以一起睡过地铺，穿过同一条裤子那种。现在结婚的都已经过半，相聚在一起呢也特别难了，很怀念。可是即使不经常联系，只要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，就嚷嚷着搓一起，即使凑不起，聊起来也特别亲切，和家人一样，真好。相遇很简单，但相识并不简单，而相互懂得彼此的好并且愿意珍惜，那就是难上加难了。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那就好好的珍惜吧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无力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把刺痛你的心，你不肯觉醒。从你